是长但也短，曾经转了圈，转过后又再转，疲倦却不见。但再停下这天，才知失了预算，渐明白今天我再站到起点。路是甜但也酸，曾经转了圈，也有利也有损，谁愿再纠缠。但再停下这天，仍不知那样算，未曾掉得低，谁拿得起变迁。问我怎过怎过今天以前，我但我但答敷衍，放下放下这些纷乱，谁期望明日仍像昨天。让我抛去抛去今天以前，昨日昨日只终点，放下放下放下昨日，我便会走得远。谁早半生缘，但再停下这天，仍覆稿了预算，未曾掉得低，仍拿得起变迁。问我怎过怎过今天以前，我但我但答敷衍，放下放下这些纷乱，谁期望明日仍像昨天。让我抛去抛去今天以前，昨日昨日只终点，放下放下放下昨日，我便会走得远。问我怎过怎过今天以前，我但我但答敷衍，放下放下这些纷乱，仍像昨天。让我抛去抛去今天以前，昨日昨日只